现在今年以来呢，其实北京市是率先在全国启动了双减专项治理行动，也是明确了治乱减负防风险改革转型促提升的工作主线。那么校内校外也是双向发力，线上线下同步治理，教育内外是齐抓共管，取得了阶段性的一个成效。那么目前的市教委也是正在按照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精神来创新推进改革转型促提升，深入的研究考试招生的问题，不断的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健全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方案，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立体发力，那么组合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促进校内教育高质量的发展。那么谈到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学期，那么市教委也是要求各个学校要充分的发挥学校与人主阵地的这个作用，全面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规范教育教学的秩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应用教育课后的服务质量，做好幼儿园规范办园，加快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同时呢，要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深化义务教育校长教师的交流，推进互联网加基础教育。那么在会后，其实多所学校也是表示已经在着手准备新学期的工作了。那么其中呢，北京市第十三中学校长吕彤就表示，学校呢会将提高教育教学作业管理以及课后服务的水平。那么丰台五小的校长李磊表示，在丰富课后服务方面，学校呢也是有这种初步的想法，会在课后服务的答疑辅导方面，将不仅是满足学生的需要，还将增加一些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心理辅导等一些内容。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谢谢，再见。 谢谢。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目前境外疫情持续高发，防控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输入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松懈。那么市民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人员毕娜。毕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杨先生反映自己是肢体残疾人，行动不便，家住在朝阳区汇新里237号楼，歌华有限需要续费。香河园管理营业厅的杨琦上门给自己办理了续费业务。卢女士反映自己是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厂洼小区24号楼的住户，家里有多处都出现了漏水，社区的范红霞主任和刘芳副主任亲自上门并协调工人帮助维修。二是反映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不细致。张先生反映自己到海淀区知春路17-1号的老上海李怒味道餐馆就餐的时候，发现餐馆内好几位厨师都不戴口罩，店里负责人也不管。这种现象自己发现了已经不只是一次两次了。刘先生反映昌平区天通苑西2区19号楼底商4层有一家名字叫做吉成轩的棋牌室，有很多居民在这里扎堆的打麻将，还有人不戴口罩。倪先生反映大兴区迎海镇金玉东门的比利时理发店店内员工都不戴口罩，而且也没有人对进店的顾客进行扫码测温。三是反映疫情期间销售农产品渠道减少导致滞销的问题。王先生反映自己是平谷区山东庄镇大北关村大桃种植户，因为疫情导致销路减少，很多大桃面临烂在地里的情况。朱女士反映自己是房山区琉璃河镇李庄村的核桃种植户，因为疫情周边可供售卖农产品的市场关闭，导致丰收的核桃没有销路。 那么12345近期都推动了哪些问题的解决呢？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家住海淀区田村路街道景怡里社区的于先生一家返京后，在社区指导下进行居家隔离。在隔离期间，楼下装修噪音特别的大，已经影响到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影响到家中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和8个月大孩子的日常休息。田村路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前往施工现场进行沟通协调，并且不断地与物业、派出所等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安排。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还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积极为于先生解决解除隔离之后的核酸检测等一系列问题。 好的，感谢碧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嗯，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明，依法对艺人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此外呢，本案的举报人之一张恒作为郑爽倩女幽魂项目的经纪人，涉嫌策划了1.6亿元约定片酬的拆分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等事宜，并直接操作合同的具体执行、催款收款等活动，帮助郑爽偷逃税款。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经依法对张恒进行立案检查，并将依法另行处理。此外，相关企业存在着涉嫌为郑爽拆分合同、隐瞒片酬、提供方便、帮助郑爽偷逃税款等涉税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也已经依法另行立案处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光明日报刊文，近年来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也是愈演愈烈，成为了一种社会问题。所谓的油头粉面 A41 矫揉造作兰花指，一些举止扭捏作态、喜欢撒娇卖萌的小鲜肉，经由影视制作机构和经纪公司商业包装和市场的运作，成为了许多青少年的偶像。而其中呢，有些人因人品艺德不佳，频频也是爆出了负面新闻，触碰了道德底线，甚至是踩踏了法律红线，不仅为大众所唾弃，甚至是身陷囹圄。事实上呢，大多数的青少年并不是真正的欣赏那些病态的形象。今年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一批高水准主旋律的影视剧作品就被青少年广为称赞，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电影《1921》《革命者》等等。许多青年观众观后感慨，这才是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中有所起悟，认识到只有用正能量赢得他大流量，才会既有市场更有口碑。要用好文艺批评的利器，旗帜鲜明地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使文化作品供给在审美上更加正向、丰富、多元，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只有多管齐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股畸形审美的风气。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使社会文化审美实现健康发展。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消息，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广东8例，云南8例，上海7例，河南2例，天津1例，辽宁1例，黑龙江1例，湖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2例，上海1例，江苏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经过一个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奋战，南京市全域已经降为了低风险地区，扬州市社区层面的风险也已经基本消除了。昨天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人员全都撤离了江苏。国家卫健委表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疫情是一起德尔塔变异毒株输入国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继武汉疫情之后波及国内范围最广、感染人数最多的疫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全网的交通指数是3.3，道路是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 碳中和，找晶科，晶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